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4集。秦小姐朋友那里有个小二。原本陆先生以为程火这些人跟秦冉不熟，所以秦冉才没动手，可眼下他看到的情况明显不是这样。不说程俊，看程火程水他们的态度，茶叶量都计算得很好，这像是不熟的样子。秦冉就随便地应了一声，往后面靠了一下，语气还有些风轻云淡的。没找着机会。其实也找过两次机会，都被唐青打断了。秦冉的耐心能提起第二次真的不容易，想要他再主动提第三次，没可能，不存在的。陆先生看了他一眼没说话。秦冉想了想，还是站起来，走到自己的桌子边，拉开椅子坐下，然后看向程火跟杰瑞。电脑拿过来。程火脑子没有反应过来，不过手上的速度也不慢，立马将电脑递给秦冉。 看了一下，主要还是源代码的问题。 陆先生还坐在沙发上，稍微抿了一口茶，目光转向秦冉。 有空回去一趟， M 州有分部。 嗯，看情况吧。秦冉扫了一眼电脑上的源代码，懒洋洋地开口说着其他人有些听不懂的话。他打开电脑的编辑器，陆先生将茶杯放在桌子上，看还在愣着的程火跟杰瑞两人，心中更加肯定秦冉挺喜欢这群人的。他便开口， 你们两个不要愣着，准备好 U 盘，他进度比我快很多，看不懂就让他速度稍微慢一点。 秦冉这时候已经敲了一串代码，之前在情报堂见识过陆先生的手速，程火跟杰瑞已经觉得这位陆先生的手速够快了，然而没有想到还有更快的。程水把那朵红花的事情安排好了，空运回去。 M 州跟国内相差12个小时，估计到林思然手中的时候正是次日早晨。安排完这一系列事，他就敲门进了书房。进去的时候，秦冉还在敲代码，他神色严肃，敲代码的时候完全没了平日里那种不务正业的气息。程俊也没有理会自己，程火跟杰瑞都处于十分懵逼的状态，全场只有程俊跟那位陆先生表情还算比较正常。程水的脚步顿了一下，程火跟杰瑞为什么在这儿，他能猜得到，不外乎就是为了小黑的那段代码，可现在为什么是秦冉坐在电脑边上呢？还有他敲键盘的速度也太快了吧。电光火石间，秦冉已经按下了最后一个字符，也没立马离开，而是随手把电脑偏了偏，屏幕移向程火那边，让那两人看代码。他先演示操作了一遍，三个步骤，闲放着的手指随手敲着桌面，声音一如既往的随意。看清楚了没？程火虽然不在状态，可该听的也是在听着的，闻言僵硬地点了点头。秦冉这才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目光看向陆先生的方向，眉头挑了挑。聊聊。陆先生也点头，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程俊一眼，秦冉也看了一眼程俊。 去我房间吧。 程俊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表情是一如既往的淡定。他将两人送到楼梯口，才回到书房，伸手摸出了一根烟，随意地咬在嘴里。因为他的出现，僵硬在书房里的三个人终于有些反应过来，尤其是杰瑞，他手上还拄着拐杖。 程火先生， 我觉得我是不是被程木打出来幻觉了。 杰瑞抹了一把自己的脸，仿佛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。 秦小姐刚刚在解源代码。 程火把电脑合上收起来，啊了一声，应该还没有从冲击中缓过来。 啊，好像是吧。 人工智能是云光财团的核心技术，虽然他们转接出来的代码不涉及核心，但程火跟杰瑞也知道其中肯定夹杂着多年前陨石降落的外星文明，没有五年以上的专门研究很难破解，所以他们才会向陆先生求助。秦冉就这么把代码敲出来了？程火之前就跟程水猜测过秦冉是不是云光财团内部的人，可是秦冉年纪毕竟摆在那里，程火就算再深入了解也没敢把秦冉往多高的位置上想，只是现在他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。 老大，你早就知道？ 程水看向坐在书桌边开始淡定翻文件的程俊，终于问道。程俊摇头，目光有些懒散，语气慢慢，眉挑着。 喂，不过凭他的技术不是很正常吗？ 能帮顾西池收拾屁股这么多年，电脑技术直逼黑客联盟会长的，能被云光财团招揽去，他并不觉得奇怪。毕竟云光财团是亚洲 IT 领军人，要是没有招揽，程俊才觉得云光财团眼光有问题。程水无语了。一楼陆先生的房间， 变化很多。 陆先生打开电脑，然后打开窗帘看外面的灯火，声音里似乎带着一些叹息。 很开心看到你这样。 他伸手拍拍秦冉的脑袋。秦冉小时候就喜欢待在他家里看书，看的都是他的原文书，还有一堆代码书。陆先生性格孤僻，家里也没有其他人，开了个修电脑的店，修电脑的技术不错，他的店里也十分安静。秦冉就喜欢在他家看书，难得遇到脾性跟自己很像的人，陆先生觉得秦冉有些莫名的亲近。不喜欢与人交流的他对秦冉一而再再而三的破例，还会送很多书给他。秦冉一开始呢还会拿书回去，不过后来发现秦宇会拿他的书之后就没有再要一本了，想要看书了就直接去他的家里坐在书架边看书。这么多年，陆先生能够感觉到秦冉心中似乎隐藏着一座火山，他越来越担心他的状态。可是没等他找到机会跟秦冉细聊，他就离开了一年。陆先生偏头看了他一眼，秦冉随意坐在了一张椅子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眉眼轻挑。 对了，杨先生那里你…… 我算是退出幕后了吧，你们有事找我就行，其他的太烦了。他一向任性，不过云光财团也从来没有约束过他的举动，不过他的意思是没有完全退出，陆先生就没有再多提。 那个程先生…… 他想起程俊，眉头皱了皱。 你认识他多久了？ 三年。秦冉偏头，有些不太确定。陆先生看了秦冉一眼，哦了一声。 哦，才三年。 他说完这一句就不想再说话了，默默地坐在了窗户边。这边程火终于反应过来，也出了书房去一楼，杰瑞拄着拐杖跟在他后面。秦冉所有的代码都在程火的电脑上，杰瑞要去拷一段回去，上午陆先生说的还没有整理好，再加上秦冉晚上的三段代码，程火估计需要一个多星期来解答。只是这时候这代码也免不了他分心去想秦冉的事情，忍不住想他究竟是谁呢。刚把杰瑞的代码拷贝成功，程火忽然脑中灵光一闪，他没有把 U 盘给杰瑞， 只是用快捷键敲出来一个黑色的网页页面，上面是纯英文。杰瑞没有看懂这是什么网页，却见成伙调出来一页人员信息档案，上面七七八八各个国家的人都有。成伙在搜索栏搜索了一张似乎被剪接出来的图片，一秒钟不到，一个长相挺平凡的男人的信息资料就弹了出来。成伙目光死死地盯着这张照片。 这是谁？ 杰瑞问了一句。成伙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站起来。 是黑客联盟的老成员，两年前自行退会。 听到是黑客联盟的成员还是老成员，杰瑞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大神肃然起敬，成伙却平静不了。他还记得郝队说就是这个人跟在秦染后面如同一个跟屁虫，一个曾经黑客联盟的人为什么对秦染那么幸福呢？他把这人的照片打印出来，直接拉开门去训练场询问程木。杰瑞好奇程火这失态的样子，就跟在程火后面。程火的房间在一楼，他拉开房门刚走了几步，就遇到从训练场出来的程木。 程木，问你一个问题，前几天你对小黑似乎很了解。 程木往前走了一步，手中还捏着那张照片。看到程木的瞬间，他不由抿了抿唇，表情严肃。程木肿着一张脸，听到声音他脚步顿了顿，面无表情地侧身看向程火。 我见过跟小黑一样的机器人，在秦小姐的朋友那家做管家，他叫小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